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根据电影《后来的我们》男女主人公在里面十年的情感纠葛量身定做的作品。每个人的感情经历当中都一定有着或多或少的属于自己的遗憾，而在这首歌曲当中，陈奕迅用他忧郁深情又不失情感爆发力的演唱，配合古典钢琴及弦乐的编曲，收放自如地演绎出旋律与歌词所想表达的那种温暖的伤感。美好的爱情大多相似，而不幸的爱情则会成了故事。作词人葛大为想了很久，所以最终还是回到了北京，完成了这篇深刻锥心的北京故事。而邀请到陈奕迅来演唱更是一大惊喜，他有着独特的唱腔，就连每一声喘息都仿佛赋予了表情。北京会有很多故事，有很多人正在生产着很多的故事，当然也是因为这些故事，我才不舍得离开这里。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一抬头望去，以为看得见你头上的纹，还有余温，我还在等。北京起了风，却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属不属于这份旋律？爱若是花，不是春季虚猜；爱若是心，总不再拥抱起来。就像这座安静的阴台，爱你带我落在发香的雨量，能让我甘心抵抗这种绝望。爱已围绕完美的阴台，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然而我们属不属于这份旋律？爱若是我不说传继续猜，爱若是心总不再拥抱起来，就像这 来自于孙燕姿，叫做银泰。北京起了风，就有蓝天白云，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这首歌曲收录在孙燕姿科普勒专辑当中。科普勒之于孙燕姿，是一种感受，是一种视觉的诉求，一种深刻的撞击。他特别选择的影像上长久合作的导演黄中平，能够让你跟着影像一起一层一层地进入孙燕姿的世界，终点驻留在虚幻却又充满幻想的宇宙当中。在那个宇宙里面，与他自己相遇，找到了自己，从而变得不孤单，有能力去爱，有能力去寻找梦想。这是孙燕姿心里诠释科普勒的方式。当然，这张专辑的视觉设计出自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美术大师，他为孙燕姿构建了一个超大的陨石空间，在广大的空间里面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星光斑斓却神秘感十足。唯一出乎意料的是，导演将所有的色彩抽离，让虚拟的空间更加变得有艺术感。 疏离遥远却又蕴含微光。真正的光芒不是华丽的绽放，而是就算你闭上眼睛都能感受到残留着的温热的光芒。这也是孙燕姿心中属于科普勒真正的色彩。接下来这首歌声已经响起来了，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歌曲来自逃跑计划，哪里都是你的拥抱。 强，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 莫文蔚叫做单人房双人床。2002年莫文蔚的国语专辑《爱》，音乐制作的阵容结合了李思松、王力宏、刘天健、王志平、薛中明五位风格迥异的音乐鬼才，五个男人11首新歌，分别带给莫文蔚不同的心情激荡和音乐火花。两面性是莫文蔚这一张专辑的重要概念，专辑名称《爱》正是这样的写照。爱一语双关，既代表英文当中的我，也指中文的爱。整张专辑也以这两个主题来展开，都会有人类的鲜明的自我，也会有从全新角度写爱。整张专辑由莫文蔚的唱片老战友填词人李卓雄担任文字和创意的总监，结合林夕、李卓雄、周耀辉等等等等优质的文字人，所以这张专辑的质地是流行音乐近年来少见的。

凭什么感觉